大致多云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62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1,73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4点，升3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1蚊，升23.2；腾讯控股559蚊，升16蚊；中芯国际40.25，升3.5；小米集团16.78，升6.8；美团点评211蚊，升11.2；中国人寿21蚊，升3.5；中国平安89.55，升3毫；港交所368.4。升10.4，网易156.9，升16.5，京东集团266.2，升1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801，瑞士法郎8.275，澳元5.418，加元5.741，新西兰元5.106，欧元8.8035。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29点，升90点。港金现价报16,74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97美元，卖出1,81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牛头角定富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夏日深一分，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每个星期 ，Brian 梁兆辉联同一班自己人，同大家一起探讨一啲我哋值得关注嘅 LGBT 议题。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男女之间的角力是黑暗的。 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给我伤痕面容大方，奋不顾身一起将爱情杀光，这样最明喜敢担当。总有些人擅长扮凄惨那方，可笑高扬猎人伪装。 话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揾嚟嘅有 QT， 星期呢只嘅派代作品叫做 The Fairy Tale， 讲我哋长大咗之后，发觉童话世界讲嘅嘢都系呃我哋嘅，但系佢唔系净系有愤怒嘅感觉啦，系叫你喂，其实虽然个世界同你预期嘅唔同啦，但系都唔使惊嘅，可以大胆啲去面对嘅。伸手抱住我，抱完抱咗你一下之后，最紧要就系同你提醒你自己。 我一伸手抱住我， 最大嘅力量永远都系嚟自你自己嘅。而作为一个电台主持，有时俾到力量你咧，可能就系靠点一首歌俾你听。 多谢听众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样喺淑芬嘅爱情故事当中？找到一丝的共鸣呢？爱情的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啱和错的，最重要是你曾经全程投入这样爱过嘛。答应我吧，抹干眼泪，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因为你哋每一位都系独一无二嘅钻石。 会唔会都令到你感觉有少少安全感？揾嚟有 Serene 网络安全隐患呢个 INK 嘅 remix version。 lot of people be thinking, but I'm just a sayer. Artists can't perform at Super Bowl, but it's okay for the players. All these halfway movements need a whole lot of improvement. Everybody wanna talk, everybody wanna type, ain't nobody finna do shh. And everybody throwing dirt. All that talk won't work. All that talk don't work. And who you think he talking to? Nerd. But way to get worse. Way to been bad. Showing up to the Grammys mad. Trying to win some we already had. Trying to become some we already are. Don't make me go Rastafari. You do no trying, no die. We live it, I'm living. I get more specific. All these adulations, likes and false validations, feed into our ego. Dump us over Negro. One and four get locked up. Your girlfriend get knocked up. Plan B was they plan A. To lower the count of our families. To lower the count on our damn votes. Let the man quote. Who dropped drones on him. Yeah, don't take that tone on him. Don't go watch the throne on him. Just to the building he gone on him. 呢首新派台嘅 single 嚟噶，嚟自 T.Y. 周立山嘅呢首新嘅 single。featuring 嘅咧有几位都系重量级嘅人马嚟嘅，包括有 Skrillex 啦，有 F.K.A. Twigs， 同埋呢位美国嘅总统候选人啊 ，Kanye West。新嘅呢首派台 single。Ego death. You know what? 要讲到人多势众，跟住佢哋有十二个人，佢哋嘅名字叫做 Mira， 新嘅呢只嘅排台 single Ignited。 趁我有半秒理性，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十万度摄氏诱发的火频频邀请，不懂反应。 爱你要压上生命， 还是如气 加速变化，用化冰川不要停。 有细胞要学会火嘅，要有化身作者。啦啦啦啦啦啦着，爱是炎又炸药。 爱到哪个已戒满，你说罪人欠新欢太闷。 用我别超高处理，沸腾了血管，再着热气管， 氧气与氧气兑换， 摸黑探索路，放心把你掩门。 狂热到无法想象，最爱这样。 有得我爱情两等租约， 明明混账非常混账，但我想 不小心开一枪。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That's right. Drop it. Yeah.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二十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本地同输入病例。据了解，新增个案包括港泰护老中心的院友、的士司机同涉及茶餐厅群组人士。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稍后联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就有关新型肺炎的最新疫情、最新情况和防控措施举行记者会。截至昨日，本港累积确诊个案有1323宗。澳洲宣布暂停执行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又将在澳洲的香港人签证逗留期限延长至五年，并会提供途径让他们永久居留澳洲。澳洲当局估计，目前大约有10,000名持香港或临时工作签证人士在澳洲，他们的签证期限将由2年延至5年，并可以在5年后申请澳洲永久居留权。新安排亦都适用于日后到澳洲的香港学生。當局又會研究新的誘因和安排，吸引以出口為主，總部設在香港的企業將業務轉移至澳洲。總理莫里森表示關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認為做法令香港情況出現根本變化，澳洲要與世界各國政府一同表達關切。另外，澳洲更新對香港的旅遊警示，提示國民不要前往香港，又提醒在香港的澳洲公民和居民，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被拘捕和递界至中国内地的风险增加，呼吁他们重新考虑是否有需要留在香港。人称赌王的商人何鸿燊早前病逝，家人为他在香港殡仪馆设灵，今日开放给公众悼念，有市民在殡仪馆外排队等候。公祭原定下午2点开始，但临时改至4点，有市民不满，有人离开。到来祭祭的人士表示欣赏何鸿燊，有人手持何鸿燊的卡片到场，形容他是恩人。有顺德集团的前员工到场，希望向何鸿燊道别。何鸿燊听日出殡，择日再安葬。日本东京新增2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東京至今累積7272人確診，多宗個案同娛樂場所有關。東京都政府呼籲民眾留意有確診患者的夜市地區，選擇前往做足防疫措施的地方。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8点，升18点，成交金额184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4点，升34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阿里巴巴260.8，升23蚊；腾讯控股559.5，升16.5；中芯国际39.9冇起跌；小米集团16.82，升7.2；美团点评210.6，升10.8；中人寿20.8，升0.5；中国平安89.35，升1毫；港交所269.4，升11.4；网易155.4，升15蚊；京东集团265.4，升17.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7.3，瑞士法郎0.938，加元1.352，人民币6.994，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12529点，升90点。港金现价报1674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31美元，卖出181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康宁道的快线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康宁道快线有意外，一大车多。

我聽過佢嘅，聽過佢啲歌嘅咁樣。咁但係今年咧，佢咧就係正式有一首歌咧，就係派上電台嘅。我哋咩嘉賓咧係 Mad Boy， 嗨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 Mad Boy， 你好。係先前譬如我哋Tyson Yoshi 有首歌又會同佢合作啦，因為寶琪又會同佢玩啦 ，JMY 又識佢啦， 係啦。出 po 聲就好多歌手喺下低心心啊，愛你啊咁樣，好多人同你表白嘅 啫。係啦，咁但係正式有一首電台嘅派台歌咧，就嚟到今年呢個時候啦，係啦。咁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嘅 background？俾我哋观众认识下你先啦。 好啊，我本身系旧年好似 Eric 讲咁，我系喺 Indie 方面系出过几首作品啦，跟住又会帮其他 Indie 嘅歌手去做 producer， 帮佢哋做 beat 啊，或者甚至乎会参与佢哋嘅曲词啊，等咁样嘅。 OK，但系你系几时开始正式开始做音乐咁样 噶？其实我系中学开始嘅，跟住我大概中四嗰阵就同啲朋友柴娃娃咁夹对 band， 咁去到中六考完。工开始啦，跟住大家喺度谂啊，大家大个想做咩啊？嗰啲成嘅，我拣唔落手啊！对住嗰份表，跟住啊，唔系，原来其实我真系想 full time 做音乐，跟住之后就开始向住呢个方向发展咁样。 OK， 你夹 band 系夹咩 band 啊？即系 rock band 系啦，冇错，系咪唔似啊？ 同而家咁唔同嘅， 你做咩乐器噶？ 我系弹 bass 先嘅，一开始 咁又似翻啊！ 咁但系嗰阵时就系开始研究下，即系做 beat 啊呢样嘢未嘅？ 慢慢开始啊，因为一开始我哋譬如夹 band 嗰阵咧，你夹得多。一開始夾 band 一定夾 cover 噶嘛，譬如外國樂隊啊，或者香港都會夾啲，但係開始夾多十首八首你會想有自己歌嘅，跟住之後咧，但係冇人識得寫歌，但係中學生邊寫歌啊？跟住之後咁可能。我就開始真係翻屋企自己試下攞支木吉他出嚟掃下掃下哼兩句咁樣，咁嗰陣時就慢慢開始對 production 有興趣啦，開始。 但你其實你個 background 又幾豐富嘅喎，因為你又有去學韓文啦，咁然之後你又不斷去 send demo 俾其他公司啦，跟住你又自費去咗韓國嘅藝人公司做練習生啦。 係，跟住因為 佢好似唔講呢 part， 等我嚟 Q 佢出嚟， 要賺咗佢先啦。 因為佢本身嗰個簡介有好多嘢可以講噶嘛。 因为其实我咁啱毕业嗰阵，你啱啱开始真系对想做音乐啦，全职。跟住因为我嗰阵玩紧嘅系电子音乐啦，已经即系我 skip 咗 band 之后系类似 Canton Pop 嗰一 part， 我系 skip 咗嘅嗰步骤，直接电子音乐。跟住但系咁嗰阵讲紧2012、2013啊，咁香港系真系冇 dance music 噶嘛嗰阵，即系而家好啲啦，即系啲歌手都会有。跳舞歌，但嗰陣係真係冇嘅，冇呢樣嘢。嗰陣就已經諗，其實咦喺香港好似我再努力都好似冇位俾我做啊。 係， 跟住之後我就開始諗啦。跟住之後嗰陣咁啱真係2012、2013年，全世界都興 K-pop。跟住之後我就聽咗之後，我係衝擊嘅。咦，亞洲音樂可以咁樣做喎、啊。跟住我就開始有興趣，我想去嗰邊做。 Okay. 開始喺嗰邊先至揾到食喎、 啊。係 ，OK。但係一個咩過程嚟㗎？因為佢做練習生嘅意思，即係你係加入佢公司啊，定係參加比賽定係邊一種嘅方法？ 即係純粹上堂嗰啲。 係咯， 上堂比較多嘅，跟住之後主要都係譬如製作嗰啲嘢啦。跟住之後，因為我好想去，跟住之後我就學咗韓文先。跟住之後，我到真係學到一個程度，我識得用譬如韓文寫歌詞仔咁樣。咁我有啲 demo， 我就真係 send 過去嗰邊嘅唱片公司。咁佢哋就會覆翻我，叫我飛過去嘅咁樣。 哦，即係用你歌定係做 用會通常係去到跟住就會傾曬，好似而家做節目咁啦，就會傾 background， 跟住之後佢哋就會諗有咩可以 fit 到同你可以合作啊，或者你會唔會喺呢邊可以學下嘢啊，咁樣類似咁樣樣嘅形式咯。 係，咁你有冇 stay 喺嗰邊真係去學下嘢啊，或者做你嘅歌啊等等咧？ 兩年之間係不停韓國香港，韓國香港係飛咗好多轉。咁我 production 嗰啲嗰方面嘅興趣同埋能力，都係呢段時間培養咗自己，即係可能見過人哋嗰啲做得咁好，我自己又想追上去，追上去咁樣，類似咁樣，就會變咗今日嘅我啦。 我不要打你的背，太有事不要打過來，對你的手太浪費別人對我的愛。Yeah, yeah, yeah, and give love, just real love, yeah, yeah. Give me some real love, show me some real love. play good the one in the China I've always been right there 带着家里的每一秒看得清楚也很可笑叫影子吧 I don't give up 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呢那为故事情节何必接下一页像就像个小孩不等于我接受像游戏的恋爱 Just for the baby I ain't that cool Can't even that mean I miss you I feel like cursed and the life and promise Losing my balance一开始都不是我的何必上失去了依依不舍狡猾的狐狸就露出尾巴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你这种人自走开之前又是种无言没事下一瞬冷女人之间找回了先只怪我太郁闷你的悲哀有时不要打过来对你的崇拜浪费别人对我的爱咿呀呀呀 Don't give upJust will love, yeah, yeah. 咁就是一路自己咧喺 indie 嘅世界，你就即系自己创作紧自己嘅歌啦，做紧你自己嘢啦。咁点解突然间今年，咦？不如我整一首歌，我真系想系派上电台啦，咁样嘅咧？ 好，因为旧年我哋一路做住 indie， 咁会识到好多朋友。因为我本身冇朋友嘅喺香港嘅音乐圈， 系 咁慢慢识到好多朋友啦。咁识下识下，经介绍咧，我识到个监制阿伯， 嗯， 咁同阿伯倾下偈，倾下音乐，咁我又会俾我啲 demo 去。聽啊成品之後我哋傾咗一輪啦，跟住佢就覺得，咦有啲 demo 可能唔止 indie 喎，可以卡住喺中間嘅感覺係好似派電台都 OK 喎，咁我哋就開始揀 demo， 不如試下做一兩首啦咁樣，咁所以就慢慢做下做下嘅過程就會變咗今日帶嚟嗰個派台歌啦。 我好好奇咧，即係嗱，譬如你自己寫一堆歌啦，好多 demo 啦，咁然之後你可能總會有啲啊，其實呢首應該可以派好台啊，咁然之後你又交俾阿伯喺度聽啦，咁可能佢又唔係，其實呢首先派好台喎，有冇呢啲即係咦原來大家？發覺流行啊，嗰、那個嘅嗰把尺係幾唔同噶？ 會噶會噶，跟住我哋而家其實我同佢做音樂嘅過程都會大家一齊 balance 把尺。我哋揾緊一把共同嘅尺，而家大家好似唔同廠牌嘅尺咁樣。我哋而家揾緊一條黑道，係我哋兩個都覺得舒服嘅。 哦、，OK。咁然之後咧，咁嗱，譬如揀咗首歌啦。咁你其實開頭英文歌嚟噶嘛？喺 demo 嘅時候，咁嗰陣時你本身有冇諗過呢首歌？如果變做廣東嘅歌詞派台啦，咁應該係一首點咩歌？寫啲咩嘅 content 咧？ 都會嘅，因為其實呢首歌係有位填詞人叫做文成章去填詞嘅。咁我哋係一開頭寫呢首歌嘅時候，揀好咗呢個 demo 啦，係同佢開咗個會嘅，咁我哋就會傾 concept。因為我而家今年啱啱好25歲，咁二十同三十大人同細路嘅中間，咁跟住之後就會好似好多時遇到啲情況係啱啱到大人個世界，但我又好唔適應，即係原來大人個世界係咁嘅，跟住同細個好唔同，就會產生咗好多疑問。 Okay. 所以呢首歌就成個 concept 就係大人的科學咁樣。 OK， 你最大嘅疑問有啲乜嘢咧？即係對於嗰、那個你都差咗半隻腳落去啦，25啦而家。係咯，有啲咩疑問，同埋中間揾到個解答嘅，或者揾到一個自處嘅方法未咧？又？ 例如呢首歌讲緊爱情，其实呢首歌唔係淨係讲爱情嘅，咁但係好似爱情入面嘅疑问就会係大人嘅世界，可能谈恋爱係要计好多嘢、有冇将来呀、啊、譬如你同呢、這个我冇基础我结唔到婚呀、啊、嗰咋嘢呢 25岁， 其实好明显就係小朋友啦，仲諗呢一啲。 跟住之后即係你会因为好多大人会因为呢啲嘢而选择唔同鍾意嘅人发展㗎嘛，但係以前唔係噶嘛，細個嗰陣讀書嗰陣，咁你中意咪去追嗰個女仔咯，好簡單啫嘛。即係呢一個方面，我係自己都會望緊呢一個問題係存在嘅，所以我哋就有呢首歌啦。 但其實我想知道，即係可能全職做音樂呢件事咧，即係喺香港呢個社會咧，即係先係好多大人所不理解嘅一件事嚟。 啊，呢、這個真的是啊， 係啊，你自己有冇呢啲事？ 初頭係會嘅，跟住因為我頭先有講過，譬如真係。中學完啦，有一堆 list， 譬如讀咩科揀咩做大個做乜嘢嘅時候，我媽係有少少唔係好信我嘅。你做音樂有冇第二啲正經啲科可以揀啊？ 有啊，即係顧家輝嗰啲啊，你明唔明啊？黄尖嗰啲咧，我做嗰啲嘢啊！ 你呢个例子真系举得好， 你明唔明啊？ 系听得明呢啲例子， 咪系咯？阿妈你都听歌噶系嘛？嗰啲啊，卢国尖啊，我去做咁样，系咯？ 咦，好，跟住之后到 到第一次啦，真係我 send demo 去韓國嘅唱片公司，佢哋復翻我。其實我啱先知道真係發生緊乜嘢事，跟住我同佢講：，咦，我下個禮拜想飛一飛喎。 你去邊啊？ 跟住我先全盤托出同佢講翻成件事。其實我已經做咗咁多嘢啦，喺背後，佢先覺得我係禮真嘅。 哦、，OK， 咁佢明唔明你啲歌係發生緊咩事㗎？即係佢可能未必接觸過，即係 R&B、 rap、 beat， 即係咩咁樣 啊？會㗎。所以我去年咧喺 Indie 開始推出一輪作品嘅時候咧，一開頭屋企人係唔係好 get 嘅，即係佢哋又未聽過嗰啲音樂。係，跟住之後我又慢慢同佢哋解釋。係，咁好似到咗而家，我媽媽即係知道，譬如我下個禮拜出曬新歌啊，或者遲啲一個月後有個 MV 啊，佢會知道識得去邊度睇咯。 哦 ，OK， 係 啊， 即係識自己去 YouTube 揾啊，咁樣去聽啦。係 啊， 咁佢對你而家第一首嘅即係正式一首派台歌《大人的科學》，佢有啲咩嘅？评价咁样， 佢嘅评价，佢又冇同我讲成首歌嘅评价， 系 佢净系觉得，因为而家净得 lyrics video，其实系会系有 MV 嘅， 系， 跟住之后佢有阵时可能佢成个感官啊，佢会觉得，咦？有埋 MV 好啲喎、啊，有嘢睇好啲喎、啊，即係可能佢嗰個層，佢嗰個歲數嗰個娛樂感官係聲加畫開始會 perfect 啲、啊。 最緊要見到你個樣 子，係啊，可以因為我媽媽 係啦，你覺得可以仲有個樣先似你唱噶嘛？ 因為咁樣先可以攞俾親戚朋友睇啊嘛！你睇我個仔啊，我個仔啊咁樣。 係啦，有嗰種嘅概念 清天色开始暗，沙滩几位嘉宾不怎么吸引。如果小姐从不恐惧陌生，何妨谈谈追星或健身。海风吹不散香氛，漫谈潮上瘾。巴士终于开走，声音这么近。如果小姐并不赶着回家，何妨长谈清酒或电音。看细沙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收许个愿，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怕对万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自己那么短。今晚幸福急麻酸。现实动作全凭直觉，日光中挥洒交织脉搏。讲真心情不必推算星座，跟酒精沟通不必讲科学。成年人寻求何为快乐，成年人寻求如何留住快乐。天天问问问才没有奈何。细沙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轻轻拖手许个愿。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派对万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自己那么短。今晚幸福今晚算，看着晚霞，点心将眼眉，嘴边叫人迷倒是气味。已再没距离，趁半日假期，要爱便留低这地。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你我碰上已不必计算，闭上眼时光再不转，一晚或者不算短。 喂，但其實咧，即係我哋一般可能聽，譬如係一個音樂人啦，或者唱作人啦，咁好多時自己係作曲啦、填詞啦嗰啲係，你會覺得哦 make sense 嘅。但你唔止，你做埋好多其他嘅係幕後嘅工作，都係自己負責曬嘅，即係編曲你又會自己做埋啦，跟住甚至乎 mixing，你會同阿 DJ 傾一齊做呢首歌啦，跟住自己同阿 Bud 一齊去到監啦，都涉獵曬好多唔同嘅崗位喎，其實都 係啊，因為其實 我由细细个开始细 demo 开始，我已经自己一个人做晒所有嘢，跟住同埋因为我本身真系冇乜朋友咧喺音乐圈方面，所以其实我有阵时细个嗰阵我系想 seek help， 我都冇人可以问啊。mixing mix 唔掂，跟住但我身边冇人识得做 mixing 嘅，冇人做音乐嘅，跟住之后咁我咪自己研究自己斗咯， 即系上网学， 系啦，上网学，跟住 知 道自己不断试点样点、样 mix 先叫好咧，咁样 系。咁所以你而家其实除咗做自己歌，你仲继续会同其他唔同嘅 indie artist 合作咁样噶嘛？繼續 produce 佢哋嘅作品， 會啊會啊會繼續做嘅，因為只要係音樂，即係可能咩崗位，我搞掂咗自己，咁我剩餘嘅時間我都會想再幫其他 artist 做 produce 或者幫佢哋作曲都可以。 咁我仲想問多樣嘢咧，嗱，因為佢個 Mad Boy 好明顯係藝名啦，係咪？點解會揀 Mad Boy 做你呢個嘅名字嘅？ 嗯，其实呢、這个名字呢是没什么心愿的意思的。很多时譬如 Indie 界的 fans 都会成日问的。咁呢其实呢只不过是因为我姓麦。咁呢我由小到大的花名呢就叫做麦仔。咁到真的要出一首歌啦，跟住之后要改个名啦。我真的逗了一日都逗不到叫什么名字。跟住之后无啦叮我即手机，跟住之后就你想做什么麦仔。跟住咦直接做英文咯，搞定收工去吃饭。 就俾呢种咩？ 几有趣啊！呢、這个名嘅生成， 但系出到嚟几好啊！即系有种 signature， 有种style 喺中。 咁我有种性格喺当中嘅。 系啦，喂，咁嗱，而家 Mad Boy 你有第一首嘅派台嘅作品啦，《大人的科学》啦。咁嚟紧，譬如今年啦，2020年，即系仲有半年啦。咁、会唔会嘅音乐上面嘅计划会系点样样？ 音乐上面嘅计划，我哋系会想派多两首歌嘅，再咁而家都做紧噶啦，第二首都做紧，第三首又。group 緊 demo 咁樣樣 ，OK， 全部都係自己創作嘅，應該 冇錯。 OK， 但係有冇一個 theme 會貫穿所有嘢咁樣樣嘅咧？ 呢、這個 定係都係 single by single 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嗰種。 呢、這個大家都拭目以待，第二首再話俾你聽。 佢突然 间呢个，我提你真系要拍 MV， 同埋拍 MV 真系要出你自己嘅样，因为你有一对好好睇嘅单眼皮嘅眼睛。 多谢。 我头先一路望住我都有呢一种嘅感受，我忍唔住一定要讲。好啦，讲完了，我舒服晒啦。 呢行好多姐姐都中意啲弟弟嘅。 我唔系大你好多嘅咋，哎呀。 系啦，总之自己睇路啦。 我哋下次再见。 今日多谢晒咩？ Boy， 谢谢你 ，Thank you。I don't give up， 一觉醒来对着镜子说个谎，一觉醒来看看手机还是没回没交上。What a day， what a waste， 待在家里无所谓，爱因斯坦的相对，没有时间在周围，我的泪不算什么，你麻醉也算什么，不要这里打给我，管你谁的谁的谁呢？拍着对美国的山，拍的 recipe， 拍着对眼里上一些眼都一样，反正是有趣的 recipe。你的美像 gallery， 瞎了眼晃的 LG， 提交撤退我决定。Yeah， I need a referee， 反正一开始就不是我的，何必像失去了意义不舍？狡猾的狐狸就露出尾巴，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你这种人。哎，赤手开之前有始终无言，没时差一寸，冷与热之间找我那些只怪我太愚笨。我不要当你的备胎，有事不要倒过来，对你的崇拜浪费别人对我的爱。Yeah, yeah, yeah, don't give up, just feel love, yeah, yeah。 我不要当你的备胎，有事不要倒过来，对你的崇拜浪费别人对我的爱。Yeah, yeah, yeah, don't give up, just feel love, yeah。问你再多的问题，一时短打没生意，只能怪你太细腻，一串水调变成我是你。Yeah， willing to be love， 怕有距离跟装作朋友。Willing to be love， 在你的左右紧紧守候，徘徊在后不跟你比谋。 从来没跟你说过我的感受。I got my feeling, just feel like muted, losing my balance. I got my feeling, not feel like muted, losing my balance for you. 现在我懂了，为什么总说男女间没有朋友。现在也懂了，为什么总要装作对你没什么。因为当我告白，就晓得你的存在。又或许以后分开，就是永远的拜拜。拜拜 ，no， 拜拜 ，oh， 对了吧，对你说根本就没什么。乖乖 ，no， 坏的 ，oh， 对了吧，你走根本就没有我。Let it go， 我没有话说。装进歌词的寂寞 I got you in my room But do you love me? Yes, please 我不要的你的悲哀有时不要拿过来对你的崇拜浪费别人对我的爱 Yeah, yeah, yeah Don't give up Just feel love Yeah, yeah 冻道盲犬精子技术能够储存精子超过十年，精子亦都可以达八成的存活率。香港道盲犬协会主席林伟邦表示，由外国输入冷冻精子只能够生存48小时。现时由海洋公园储存同冷冻精子，可以提升将来犬只人工受孕的机会。视像跑手梁小慧表示，香港有超过175,000名的视像人士，现役导盲犬只是得大约45只。他认为导盲犬会带领避开障碍物，令他出街更加安全，他们更加是陪伴者。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49点，升120点，总成交金额201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4点，升3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61.6升23.8，腾讯控股563.5升20.5，中芯国际39.95升5仙，小米集团16.86升7.6，美团点评209.8升10蚊，中国人寿20.9升2.5，中国平安89.65升4毫，港交所370.6升12.6，网易154.4升14蚊，京东集团266蚊升18.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792，瑞士法郎8.27，澳元5.419，加元5.742，新西兰元5.107，欧元8.7886。每百日元对港元7.2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8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29点，升90点。港金现价报16,74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61美元，卖出1,81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龙尾已经排到去呈祥道过了青沙公路。重复一次，就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现在在呈祥道过了青沙公路。至于较早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康宁道的交通意外就清了场了，快线解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华润大厦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慢车的。另外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上斜去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以及沙头角公路将油厂来回。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同大家讲心嘅歌。最厉害同个心有关嘅咧，莫过于咧就系呢一首啦。不过咧就麻麻地好，因为讲心碎嘅。1956年猫王 Elvis Presley 冠录的 Heartbreak Hotel， 这首歌不单只是猫王的第一首冠军作品，同时也是猫王第一张卖超过100万的单曲。你想想1956年一首歌可以卖超过100万张，简直就是卖到癫了。原来 Heartbreak Hotel 是真人真事改编的，当时的社会的通讯是没有今天那么发达，新闻的头条自然是非常之轰动。1955年某日在美国，那个头条就是写有一位失恋的男士，他销毁了他所有的身份证明文件，只是留下几只字，说自己很孤寂，然后有一句英文就是 I walk a lonely street， 跟着呢他就打开了这个酒店的窗口，然后就跳下来自杀死了。就是这样成为 Heartbreak Hotel 的主题，有新闻价值的东西自然呢就会引起很大的回响。再加上唱歌那位在当时人气鼎盛的 Elvis Presley， 难怪 Rock and Roll 当中的经典歌曲就是属于 Heartbreak Hotel。仲有嘅，当日佢哋宣传呢首歌嘅时候咧，有句咁样嘅话语噶噃，就系佢话你要听 Heartbreak Hotel 嚟到终结你人生嘅寂寞。Let's put a Heartbreak Hotel at the end of this lonely street。 想 fact check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已经截咗止啦！ 问下评审侯家明、李志刚候选小朋友质素如何呢？ 所有候选嘅小朋友都好有潜质啊，又有演戏经验，我觉得个个都100分啊！ 个个都天生 super star， 声又甜，人又醒，叫人点拣、啊？ 诶，我哋都系唔阻你哋嘅轮选工作，好快啲手啦！ 想知道小广播员有几劲，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 骚动音乐。 之后嘅骚动音乐 ，Hi 阿琼 ，Hello 你好啊 ，Eric， 你好啊， 翻嚟呢个时间咧，要为大家重新介绍一对嘅乐队， 边对？ 苏打绿。 哦，我听你之前喺四点半之后有播啦，佢哋而家改歌名 系啊，教你 读噶嘛，我 教你新嘅中文字。其实我都系佢哋改咗呢个新名，我先识到嗰个字嘅。咁本来叫苏打绿啦，咁而家重新出发咧，佢哋就将三个字当中咧各自攞咗一个部分出嚟。 系。 咁而家个新名叫做鱼丁觅。 鱼丁觅 系啦， 鱼就即系苏打绿冇剩翻个鱼字啦， 系啦， 打就冇咗剔手边啦， 系啦，个觅咧就系六字，净系攞咗个翘丝边出嚟。 哦，原来翘丝边读觅， 系啊，我都寻寻觅觅嗰个觅嘅音咯，所以我都系即系当系新字咁样学嘅。我仲好样，我仲好样衰地同我 friend 第一次介绍，问佢呢个名系咪叫做鱼丁氏啊？好啦，讲完笑啦， 因为读中文出身嘅一个嘅主持人啦， 好学啊，系啲叫，但系其实真系我自己都觉得咧系一个好勇敢嘅决定嚟嘅。点解咁讲咧？系因为其实你讲真，你系一个重新建立自己所有一切嘅过程嚟嘅。因为佢哋鱼丁觅啦出咗自己新嘅 IG， 其实我有 follow 嘅，我而家睇佢哋嗰个 follower 系7.6万。 系， 但系呢个点会系苏打绿嘅 fans 嘅数？你明我讲咩？ 哦，系。 咁其实咧，网上都有讲，系因为佢哋同旧嘅音乐工作室有一啲合约上嘅纠纷啦，咁佢哋就注册咗苏打绿呢个名啦。 真系犀利。即系 Jam 先前嗰啲新聞，即 系 公司， 即系佢可唔可以再用 Jam 呢个名字？ 都仲要再决定啦。咁 系啦，咁其实中间即系拗嘅时候，会有一啲都令人好伤心嘅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好多创作系嚟自吴青峰同埋苏打绿佢哋自己啦。 系啊， 但系当个版权唔再系佢哋手上嘅时候，啊，咁我写嘅，但系个版权唔系喺我手，即系呢啲问题啦。咁 即系翻去以前咧，细细个啊，如果你想加入音乐圈或者娱乐圈，娱乐圈就系个大染缸啊。 而家系真系话俾你听咩叫做人心险恶啊？咁样 系啊，我商业世界咯。 系啦，咁但系即系而家都系处于一个官司嘅状态啦，所以就唔讲咁多住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又觉得系一个勇气嚟嘅，因为用咗个新嘅名，咁啊七月尾都会喺台湾有第一场。就佢哋就自稱係鱼丁觅嘅第一場嘅音樂會咁樣啦，咁個音樂會名叫 Follow Me， 不過都 OK 啊，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佢哋就係蘇打綠啊嘛，即係其實點解你改咗個名啫？即係又應該唔會話哦，聽到我鱼丁觅，咁我唔中意佢 啦。咁係，即係我諗其實就算改咗名都冇影響到粉絲對佢哋喜歡啦，同埋最緊要就係、是我見到一種自信嘅，嗰種自信就係佢哋就話俾你聽，鱼丁觅要做到嘅事情係乜嘢啊？就係同蘇打綠完全唔同嘅嘢咯。 哦、 即係佢哋有做一啲訪問啊，咁我有個隊長小威都講到明，就係希望大家唔好將對蘇打綠嘅期望擺喺我哋身上， okay. 因為首先佢哋必須要擺低一啲過去嘅，過去係乜嘢？佢哋亞洲第一天團啊，真係你諗下，即係分庭抗禮到一個地步，就係五月天係藍色，蘇打綠係綠色，咁你撐邊個？即係呢個年代都仲係會有呢一種嘅競爭嘅時候，其實嗰個係屬於蘇打綠嘅事情咯。咁而家真係你諗下，係一隊可以做到小巨蛋嘅樂隊，咁而家翻台。筆嘅一個細少少嘅場啦，咁然之後去做翻佢哋第一場嘅音樂會，咁其實真係重新出發過，因為呢個名咧，其實喺佢哋未被發掘之前咧，佢哋係用緊呢個名嘅。 即係以前佢哋真係叫鱼丁觅， 2005年啦，2005年嘅時候，其實佢哋本來都係叫蘇打綠嘅，但係因為即係好似佢哋即係唔知係講笑定認真啦，就係參加比賽驚輸。 哦，就用呢个名， 就用咗呢个名，都费事攞个真名出嚟话，如果输咗都系鱼丁觅输咗啫嘛，苏打绿又可以继续行走江湖嘅咁样。咁但系而家真系有一种咧，即系翻去最旧时嘅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好似想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啦，但系其实有唏嘘个点系咩咧？佢哋每个人都唔同咗，即系做咗阿爸嘅做咗阿爸啦，做咗阿妈嘅做咗阿妈啦，咁清风衣 做咩？我仲谂做啲咩亲戚关系？我讲出嚟， 做咗阿爷。 祖奶奶啊咁样啲啦，咁样 都仲好细个啦。咁然之后即系清风以个人身份翻内地一轮一转翻嚟，即系其实系唔同咗嘅。即系你冇得呃自己话啊，仲系同呢个零五年嘅时候喺共聊海洋音乐节上面见到嘅嗰人一样。同因为其实老老实实，即系我都算系一路以嚟跟住苏大陆嘅。我由以前好中意好中意佢，到佢哋红咗之后冇咁中意佢哋，一路望住佢哋，我都知道佢哋唔同咗。因为佢哋开头真系又系写一啲冇人听得明嘅歌，去到后尾要卖歌啦。嘅嗰個唔同，咁但係我係期待嘅，因為期待當佢哋話唔好再將蘇打綠嘅啲期望擺喺我哋身上，我哋會重新出發，我哋會做同蘇打綠完全唔同嘅嘢嘅時候，咁到底會發生咩事呢？記得 佢哋有歌未啊？咁樣而家 未啊？佢哋以呢個余丁蜜嘅身份係未嘅，咁我諗應該會伴隨住佢第一場嘅音樂會啦，之後可能會有啲新嘅發展啦。咁呢樣嘢都係幾令到歌迷會開心嘅，因為其實講下蘇打綠 U 團三年、一七年、三年，即係2020年一定會回歸啦。咁由於個合約糾紛未處理完，咁都堅持想回歸嘅時候，佢哋就用咗呢個方法咯，咁樣。所以其實今日一定會揀蘇打綠嘅歌噶啦，但係揀邊一首咧，其實我係諗咗好耐嘅，因為我喺度諗緊，即係可唔可以揀翻，即係佢哋2020年最新嗰首啦，即係 Tomorrow Will Be Fine 啦，咁樣。咁我自己會播，所以就冇啦。咁我諗好唔好？ 咁跟住 咧，咁我諗可唔可以揀我第一首識佢哋歌，或者第一首第一隻專輯當中一啲嘅作品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歌都是蘇打綠嚟噶嘛， 啊、 即係嗰個都是本身佢哋自己嗰個起點嚟噶嘛，咁人哋又話重新出發咪重新出發咯，咁樣，咁、我揀咗邊首歌呢？ 五月天啊就，還是都係咧， 好賤噶。 你都話一邊藍一邊綠啦，喂，還是都係啦，就播五月天啦，咁樣。 你真系一个唯恐天下不乱嘅黑心传媒嚟嘅，你真系 唔会得罪人。 讲咗咁耐之后，唔系听歌啦，喂， 系啦， 唔系啊，哎呀，我拣咗，其实都应该算系咧。我身边啊最多朋友同我一起分享过嘅苏打绿嘅一首歌，即系陪咗我无数咁多个瞓唔着嘅夜晚。 Okay. 因为首歌歌名就叫做无眠， 哦、 即系有种本能咁样啊，即系当你一瞓唔着嘅时候，你就好想揾呢一首歌嚟听。咁呢首歌有台语版。有國語版，其實佢哋歌詞冇乜分別，即基本上是等於直譯的、 yeah. 但係好多人都比較中意台語版，但係因為我真的聽唔明嘅關係，我都是中意國語版多啲。揀你啊，蘇打綠啊，咁之後會叫翻叫余丁蜜嘅呢一個最新嘅樂隊嘅以前嘅作品，嗰曲名稱叫做《無眠》。 照在台中，照着我一夜红不成梦，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它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又沦陷。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惊觉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相遇中，照着我一夜红不成梦，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它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又沦陷。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惊觉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 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是守在里面。不管要多少时间，多少眼泪，多少落空来等待，不管你是不是会回来，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傻傻的期盼你是我仅有的爱。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进却已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像条鱼守在里面，守着欢迎。 有冇好多回忆翻翻嚟啊？ 系啊，真系有啊，忍唔住想喊啊，咁样做咩啫？唔系，但系真系、啊，你唔觉得夜晚即系瞓唔着嘅时候听呢啲歌咧，系即系疗愈系咯，即系可以咁讲。 系，即系以前我如果瞓唔着，譬如以前做轻谈嗰个年代咧，成日有一首陈奕迅嘅系全世界失眠，我都会成日 系， 都系呢一种即系舒舒服服嘅一种嘅 mood 咁样。 同埋即系你瞓唔着，一定有啲事发生啦，就啲唔系咁开心嘅事情发生啦， 例如水星逆行啊，咁 有天王星逆行啊，咁样啲星球系咪？是不是路痴嚟嘅啫？你可唔可以行翻你自己条路咧？ 不过呢个咧就真系其实咧，就系星象同科学系两样嘢。 系 即系佢哋系唔会无啦啦水星转咗，等我调翻转转先。其实系从我哋地球嘅角度去观星嘅时候，睇到佢哋点解啲咦会调翻转行嘅咧咁。我哋呢个节目点解永远去到呢个位置，都去到一个同音乐完全 冇关 嘅 对 话。 系啦，咁但系 我就拣咗连诗雅嘅水星逆行。 就 浮现咗 呢一首歌， 系咪好估唔到咧？ 但系其实嗱，真心即系我哋头先讲嗰啲，可能即系所谓唔系所谓精密科学啦，即系我哋运程嗰啲嘢啦，即系你觉得受到水星逆行影响啲嗰啲非精密科学啦。但我觉得佢哋系有用噶，因为咧呢排咩事唔顺都好咧，我都会将佢拨归为，哎呀，一定系因为水星逆行啦，我先心情唔好啊，咁样嗰种咯。 咁你慢慢等啦，成个下半年好多星都逆行啊，今年 我辞职。 好多星逆行啊！ 順翻 聽講木星又逆行啊，跟住咩星又逆行啊咁樣啦。咁都係我哋完全唔係嗰啲師傅啦，所以你就自己揾師傅睇啦。 我同埋非精密科學啦，參考下算啦。 係啊，咁樣咁呢個就係頭先講就係 魚 丁 覓 係啦。咁就係即係樂隊，然之後就有唔同嘅身份咁樣啦。 好希望佢哋嚟香港啦。 係啦，咁而家其實我都覺得係有趣，譬如香港呢一期都多一啲類似咁樣嘅歌手單位嘅。 係 咁，其中一個即係啲身份成日變嚟變去咁樣咁。即系一个就系阿 Serenie 啦，咁而家新歌叫 Grandolin 啦，咁突然间佢 GTB 啦，咁样啦，咁譬如黄伟忠啦， 佢仲有个中文名梁嘉欣， 梁嘉欣啦，填词嘅时候就梁嘉欣啦，咁样四个分身啦，咁样呢个女人已经有，咁然之后譬如黄伟忠啦，一个独立嘅香港歌手啦，咁你认识佢可能 Otto Hertz 嘅主音啦，咁近排佢又同一个 DJ 嘅朋友又唱英文就 featuring 咗，就系 Herman Wong 啦。咁但係即係我今日呢就想講一個呢，就係可能你聽係Dusty Bottle 啦呢度嘅樂隊啦咁樣。咁你成日就會見到啊彈 keyboard 做 beat 嗰個呢就知道係 JNY 啦咁樣。咁譬如之前佢就自己 solo 就係同咗係寶琪啊 ,DLT 又做咗一首歌 Can't Stop, 係啦，咁又係喂好 ok 喎咁樣。咁呢佢其實自己先前你如果有 follow 佢嗰啲串流平台嗰啲 account 呢，咁其實佢自己不嬲都會做下一啲係 beat 嘅。係啦，佢有啲係有成張碟出咗㗎喺上面。咁全部都可能兩分零鐘嘅一個 beat 一個 groove 咁樣，幾好聽嘅咁樣。咁咧就佢近排咧就多咗一首歌添，係啦，就係、是、自己 solo 嘅歌添。 係咪話送俾 送佢俾佢老婆。 系咯， 系啊，咁样。 其实咧，因为佢成日做啲嘢都好有型、好cool 咁样啦。但系当你见到 Instagram 揽住佢老婆影相嘅时候， 系啊， 你都有一种啊，你份人都好复杂喎。 系啊，我都几期待就系佢，因为佢都系爸爸啦。 系， 我都几期待佢嚟紧会唔会可能系用呢一类嘅音乐，但系做儿歌嘅感觉、 啊、 出到嚟又系点嘅咧？咁样样。咁啊，今日就揾嚟有 JNY， 系啦，有佢呢首系 solo 自己唱埋嘅歌，咁、样样叫做 Shorty。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贴紧刺激 ，short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贴紧刺激 ，shorty. Shorty, baby, 我身边太多 fake friends. Shorty, baby, 我身边太多 Ray-Ban. Shorty, baby, 我身边没有 gang gang. Shorty, baby, 我只想与你 bang bang. 与你接近。要感受你的体温，令我靠近，爱上你无法抽身。Drifting, drifting, I put up on your body, never make my heart break up. I just want you naked.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贴紧刺激 ，short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贴紧刺激 ，shorty.Shorty, you make me wanna eat. Shorty, shorty, I make you wanna eat. You my baby, 你带我去到 heavy. Smoke one, baby, 弹唔着个 4K. You feel me, forget 我心里的痛悲. You feel me, 我与你的爱 day by day. You feel me, 我对你的爱 every day. You feel me, 我爱你的歌 all the same.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贴。Short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You make me smile again, baby. 心底里的压抑同我肌肤贴紧刺激 Shorty.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2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本地同输入病例。据了解，新增个案包括港大护导中心嘅院友、的士司机同涉及茶餐厅群组人士。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稍后联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贤就有关新型肺炎的最新情况和防控措施举行记者会。截至昨日，本港累积确诊个案有1323宗。立法会三读通过将法定产假延长至14周的条例草案，预计今年年底实施。多名建制派和民主派议员都支持延长法定产假，草案以54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草案建议法定产假由现时的10周延长至14周，新增的4周产假薪酬支出由政府承担，每名雇员补贴上限80,000元。草案亦都建议将流产的定义由怀孕28周缩短至怀孕24周。让怀孕24周之后流产的女性雇员都可获得产假。至于以人力事务委员会名义提出将调整产假薪酬上限由政府先订立后审议，改为要在立法会先审议后订立的修正案就被否决。警方拘捕一名54岁男子，涉嫌同朝早在香港仔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有关。事件中一名90岁女子死亡。朝早大约7:30，一部中型货车沿香港仔水塘道向香港仔大道方向行驶， 據報撞到正在過路的女事主，貨車未有停低離開現場，女事主腳部嚴重受傷，送往瑪麗醫院之後不治。警方其後將將軍澳在將軍澳進光街找回懷疑涉事的中型貨車，拘捕54歲司機，他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正被扣留調查。全球至今超過1200萬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累積54萬8千多人死亡。在疫情最嚴重的美國、印度和巴西，疫情仍然未受控，三國佔全球新確診個案超過六成，美國再多近59000人確診，巴西多45000宗的個案，印度就有近25000新病例。美國累計超過300萬人受到感染，132000人死亡。總統特朗普要求學校必須在秋天復課，否則會被扣起聯邦政府發放的經費。南非新增近9000人感染，澳洲匯報179宗的個案，大部分嚟自墨爾本，當局展開六星期的封城。另外，東京單日個案新增是創新高，有224宗，全市超過7000人確診。在印尼過去一日多2000人染病，創單日新高，但當局宣布度假勝地巴厘島封閉3個月之後重開。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同炎熱，最低氣温大約29度，聽朝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210点，升80点，成交金额206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4点，升34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阿里巴巴261.6，升23.8；腾讯控股563元，升20元；中芯国际39.95，升5仙；小米集团16.84，升7.4。美团点评209.8，升10元；中国平安89.65，升4毫；中人寿20.9，升2.5；港交所370.6，升12.6；网易154.5，升14.1；京东集团266元，升18.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7.27，瑞士法郎0.938，加元1.35，人民币6.988。英镑兑美元1.264，欧元兑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2529点，升90点。港金现价报1676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45美元，卖出181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瑪嘉烈醫院慢線嘅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呈祥道過咗蝴蝶谷。就喺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瑪嘉烈醫院咧，較早前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慢線解封，龍尾去到近蝴蝶谷。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對開。紅隧嘅九龍入口只係近住收費廣場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方面，喺九龍區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富豪東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偉業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偉樂街氣站一段都係擠塞嘅，車龍排到近茶果嶺天后廟。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屯門公路麗城上斜去屯門、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同埋沙頭角公路醬油廠來回。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轉造成污染影響健康，記得停車熄匙啊！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依度系日新乜分， 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阿Sir，知识会社有个 L 好紧要， 我知道。L for learning， 学习新知识。 仲有咧 ，L 仲有 for laughing 啊，要够好笑。 仲有一个 L 冇咗佢唔得噶噃。 咁梗系阿 Lu 你啦，冇你我一个人点做落去啊？ 想笑住学，学住笑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阿Sir 知识会社。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读书、吃饭、睡觉，我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是我爹哋妈咪话的。 天生天养究竟是还子女表达自由，又或只是将教育变成冇掩鸡笼呢？电视纪录片集《出轨家族》，今集从英国一个家庭一探究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好老正，即系比较正经咯，俾我感觉正经咯。我系 Kate 吴希贤，想知道我拣啊一定系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嚟到下昼嘅4:39，翻嚟骚动音乐阿劲嘅部分，见到一啲串流平台总结一啲华语歌曲上半年嘅表现，要留意呢一首啦。 爱情已落成遗迹，又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平衡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深夜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我问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 无论是电视剧定是这一首作品，成绩都非常好，来自83乐团。 时光更迭了四季，而宇宙无法我心意，永远不退流行，是青涩的真心。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身体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 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消息，想念你每个表情，想穿越每个平行，怎么来有个剧情的想你，充满了每次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一样爱每句那句我愿意。 电视剧《想见你》主题曲，来自八三幺乐团的这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近年台湾有很多神剧啦，例如之前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当中的女配角呢，其实是歌手出身的一位。 什么都在变，人们拼了命不停追，用了几年动了几个圈，才发现回到了原点。我们都被世界改变，好像也没什么不对，这就是人类，无尽天择试着生存，就不用说抱歉，亲爱的别流泪，没有谁会亏欠谁，有快乐有心碎，我们都问心无愧，好聚好散多珍贵，这段缘分。 他叫做曾培慈，歌唱比赛出身。 我们都被世界改变，好像也没什么不对，这就是人类，无情天择适者生存，就不用说抱歉， 悉了这段缘分，再见了我亲爱的。 今日曾沛慈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大风吹》。如果讲到人气，他们两个都算是劲的了。 无所谓开始谁先爱上了谁，也别追究最后谁先放弃了谁，在相爱的滋味越抱紧越心碎，只能怪我们不是天生一对。至少证明我们爱得多么纯粹，才会把彼此都爱到伤痕累累。原来回忆再美不过一场误会，就让它一去不回。别勉强走向到不是对承诺坚强，也累了，你哭了，也伤了，还想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你知道我如此坚强，孤独我早晚会习惯。 Jam 邓紫棋和周兴哲合作的作品。 年轻的我们把街灯当成月亮，天真的庆祝属于我们的浪漫， 梦抵不过天亮，太自由的想象才让我们都受伤。 别勉强 承诺坚强， 你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还醒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你知道我如此坚强， 孤独我 早 想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你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 还醒着，我舍不得让你太勉强， 阿 Jam 同埋邓紫棋、周兴哲合唱嘅呢一首歌，收录喺阿 Jam 邓紫棋最新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别勉强》。但其实我哋人生当中咧，大家都会有一个阶段系咁嘅，就系爱上咗一个人啦，为咗嗰个人不断去勉强自己嘅过程。 Well， 是不是我太单纯？他的坏让我好崇拜， 知道他完整的爱，但没那么简单。头发留长放下来，抹上鲜艳红色唇彩，镜子里的那位女孩，哦耶，我认不出来。这种爱什么都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放任自己给他无求的爱，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我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了。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就渴望再抱紧我在的胸怀。Oh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 在凌晨一点奔跑起来看秋色，时候一改读遍了星座书，想成为你的爱。我一眼就有欺骗，你最爱的电影我全都看了好几遍，能不能为我转过来？这种爱什么苦，好痛苦，怎么办？我是否装的傻坏？我不该，我明白，没办法，我真的无法自拔。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我从没想过要他给我交代。我甘愿 cause love is love， 狠狠的爱上了。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只渴望他抱紧我在的胸怀。 Oh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 Hey what are you up to？I feel like I've bee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ith you, you know? So, you're free tomorrow. Come over. I miss you. 放任自己给他我全部的爱，只渴望他抱紧我在他胸怀。Oh baby, cause love is love. Oh, love is love, is love. 杨丞琳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 Love is Love。女仔为咗爱情咧，就不顾一切，好勇敢。相反，男仔嗰边又点咧？似乎比较起上嚟，佢就含蓄好多啦。简嚟有李荣浩作品。 翻聊天记录的信息，等着你回。困也不睡，昨天说我讨厌，今天准时赴约，还堵着嘴、哎、该死的世界，我是不是了解，被箱子里的灯照着的你好美。我劝你说就走，你生气却没有松开手。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昨天我说最喜欢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许我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 想拣嚟李荣浩嘅歌，嗰个名称叫做《在一起嘛好不好》，其实都几 sweet 嘅。 坐你对面，只坐你身边。我最甜的爆米花放在最上面，你拿着方便。不懂怎么哄你，是因为我可以，一开始就不会让你感到生气，我绝不会让你受半点的委屈，我可以，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我说我最喜欢和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许有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最喜欢和女孩子。